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训神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餐。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说到玉面南极子和鲍林鲍人山报了剑口，两个人要够奔万龙藏凤岛，走到半道上管子迷当的闲事，追了一个小庙里头，这个鲍人山找不着了。他一看这有个人进庙里偷东西，他追出来了，敢细问才知道不是追东西，给和尚栽赃，要栽赃人家元清长老，哪有这么请人的呢？一问这小孩玉燕的孙新文，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孙知孙宝昌气乐了，一琢磨不对，我要跟着他够奔方家台管这闲事去，这庙里头可是位剑客，这剑客能随便让人家在自己家里边随便出入吗？这个事儿啊，我别冒失了，我带着这小孩啊回元清长老这小庙，见着这老和尚呢，把这些事儿说清楚了。老和尚要管那更好，老和尚不管呢，我管。孙宝昌这主意拿得不错，由这个孙家林这儿跟小孩玉燕子孙新文往回走，到庙这儿啪啪一拍山门，出来小和尚，您二位是孙宝昌跟孙新文吧？一位是玉面南极子，一位是玉燕子，把名字都说出来了，那也就是俩人在孙家林小树林里边所谈的这几个内容，人家完全都听了去了。孙宝昌暗叫一声侥幸，多亏我留一心眼儿，这我要就跟着他去了，到那儿这闲事管得了管不了搁一边，在人家元清长老跟前我可就栽了。 那甭问呢。这个玉燕子一进庙往人店里边塞女人衣服，人家老和尚就知道了，我不管这码事，人家自己也得处理。我追玉燕子追出庙来，人家暗含着追的，跟到僻静之所在，我二人的谈话人完全都听了去了，要不然老和尚不能有未卜先知之能。见着老和尚啊，我给老和尚来一炸鱼，我也蒙老和尚一下吧。好吧，既然老方丈老剑客岩知道我们的名讳了，我们也就不客气了。少当家的，您头前带路，指引我们二位拜见拜见老前辈吧。小和尚说二位随我来。领着这两个人进庙，够奔方丈。赶老和尚呢在门口站着，一瞧小和尚把这两个领进来了，这才下台阶儿往院子里迎。玉面南极子孙之孙茂章抬头一瞧，呵，这元清长老身材魁梧，这老和尚啊是个胖大的和尚，岁数可不小了，竟听说没见过，没见过愣说见过，炸他一下，说元清长老孙宝昌与老前辈见礼，十方才我来到贵宝刹，我看有一个人到林庙里偷东西，我跟出去了，我就瞧着后边有个人影儿，面目依稀就是您，不知道我瞧清楚没有，是不是您刚才在暗中跟随呀？老孩一听，哟，人家把我发现了。哦，漳州博泰关的高足不含糊啊，我这么快的身法愣把我给发现了。老孩一听，不错，正是老衲我。哦，您瞧见我了？我哪瞧见您了？我使一诈语，要不然我这面子上啊不好看。亏了我把这主意打正了，我领着这孩子就回来了，要不然您说我够多么冒失。老和尚也乐了，用手一指孙茂章身后的玉燕子娃娃，你们办的这叫什么事啊？亏了我有两下子，打你们仨人一进庙我就知道了。玉燕子一听，仨人，我是进庙栽赃，这孙老头发现我追出我来了，他一报名，我一听少剑客，我把实情跟他说，指他帮忙。怎么仨人不俩人吗？孙宝昌心里明白呀，还一个抱林抱人山呢，抱矮子也进庙了，可我现在找不着他了。他也不跟这个院子说明白了。老和尚接着说，打你们仨人一进庙我发现了，那么你呢往我的北大殿里边塞个包袱啊，藏到供桌底下了，那个包袱里边都是女人的簪环首饰和衣服，也就是说滑陷地面出的这个啊奸杀命案，合着就算到老和尚我的脑袋上了。你们这哪是救人呢，你们这是害人呢。我偌大年纪伸手替你们管点闲事无所谓，我的清誉有损呢。我一辈子江湖落个剑客不容易，你们脑子一热就能办出这样的事情来，真正可恼。 小孩一听扑通给老和尚跪下来了。我们也是一时之间实在拿不着准主意了，慌了，想出这么一馊办法来。可是这办法呀是我出的，我领罪，也没别的，现在有太爷的书信没在我手，在我师哥活李逵手里呢。我这师哥云奇他是班头，这个案要破不了他交代不下去，我们打算请您的帮忙到方家台拿住了银僧，拿住了窝主，这个铁太岁方伯之后，那会儿再把太爷的书信给您看，我们再给您赔不是。既然现在我们这计策已然失败了，没别的，您把北大殿打开吧，我把这包袱取出来，无论如何您不计前嫌，对我们既往不咎了。佛爷您得跟我们来一趟方家台。老和尚一听，我跟你上哪儿去？要没有孙宝昌来我也就跟你去了，既有孙宝昌来呀，方家台些许折扣也不用我去，就是玉面南极子孙之孙宝昌去就够用的了。你呢跟太爷面前也不要再提我了，就带着孙宝昌去就行。孙宝昌一听，老前辈，这个方家台的铁太岁方伯孝敬一伙强人，就凭我一个人到那儿能拿住他吗？你别一人去呀，你就和这个云奇带着衙门的衙役公事公办到那儿拍门找他。这个方伯其人呐，哎，我还是知道，这人就算是不错，别看占山为王，还算懂得江湖上的规矩，不知道这些日子怎么自甘下流跟这个大通和尚啊花和尚他们搅在一起了。那么你到那儿呢去找的，他也不认得你，他不服，你们俩伸手这么一比试，他也打不过你，你把他打服了也就完了。到那会儿让云奇呢盯着逮这个银僧就是了，老衲我暗中相助，你要见个这句话孙宝昌就放心了。好吧，这儿带着玉燕子拿着这包女人的衣服顺便出来了。孙宝昌用手一指玉燕子，你看怎么样，你给人家栽赃人老和尚能不知道吗？亏了我没跟你直接去办案去，我领你先回庙里头，要不然连我都跟你栽了。院子一听，是我原先呀除了扶我师父扶我师哥活李逵之外我没扶别人，今儿我才知道这世上高人有的是，看起来这人心眼得正，不能动歪心眼丧心眼，自己觉着还不错呢，神不知鬼不觉一包女人衣服塞人庙里头了，十几人完全都知道，明有王法暗有神灵，别做亏心事，您跟我回趟衙门吧。走，孙宝昌同着玉燕子孙新文够奔华县。华县知府急坏了，这些日子彻夜难眠呐。那么给这个云奇跟玉燕子俩人出具完这两封公事之后，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心里头也觉得不老合适。为什么？人老和尚招谁惹谁了？我指使我的下属栽赃陷害，愣把人家给捐在这儿，拘在这儿，让人家替我效力，于人情啊于法度上都讲不过去，觉着这事办得有点荒唐不合适。于案子回来了，到班房见云奇，师哥怎么样？兄弟包袱怎么拿回来了？怎么拿回来了？我倒是给搁里头了，多亏了碰上这位了，要不碰上这位咱们全栽。怎么回事？把以往经过跟云奇这么一说，云奇一听，好家伙，少见个孙之孙宝昌 您能帮忙管这事吗？那怎么办呢？袁清长老说暗中相助啊，明着就是我呀。得了，你领我见太爷吧，你也别闲着，把三帮六凡尤其是快班的人都传齐了吧，找精明强干的能打的，多带人手，带着家伙，领太爷签票，这趟事我包了，我跟你到方家胆逗逗这个铁呆罪方伯，逗逗大通和尚。这可云奇让玉燕子到班房传人，自己同着孙宝昌见县太，把以往经过讲清楚了。县太一听，老义士少剑客，您多帮忙吧，既然如此，请老人家费心受累。好家伙，真没少传人，三班衙役足有60多位，带着县里边的这个当兵的又有200多人，一共小300人，浩浩荡荡跟着云奇，跟着玉燕子，孙新文陪着这位老爷子孙之孙宝昌，大家伙够奔方家台。方家台怎么样？你要依着大通和尚啊跑了，银僧自知不妙，但是铁呆对方伯挺横，别走，你走了这场官司我盯不住。白老道来了怎么办呢？我是把云奇打了，您听您说这话，我跟人家拉了口子了，白老道来我教人，人家不来没事，真来了我教谁啊？我就得教你。大通经还坏了，投方家台投错了，那白老道真要来了，方伯不见得是人对手啊。白老道没来，孙宝昌来了，真没少带人，小300口子哗一下把方家台围了。云奇拿着签票，带着人，手持短瓣斧，站在方家台以外高声喝骂：方伯，这窝主的官司你打了吧。方伯一瞧，呵，去得快，回来的麻利，真利索，这就把他师父白老道给搬到了吗？带着喽啰兵呼啦往外一闯，两军队员一看，这人叫赛李逵啊，又叫火李逵，长得模样也虎，一抡这斧子真有馅儿。现在恨方伯恨不得过去一斧都把他劈了。方伯一对护手钩，十字大花胸前一样，怎么，云奇，手下败将还敢言勇吗？你的老师白老道来了吗？孙宝昌上前一迈步，白老道没来，孙老道来了。玉面南极子在此。哦，你也甭玉面南极子，不南极子，战过我一对护手双钩，不但人你们领走，窝主的官司我打了，是这话，那好办了。来来来来来，亮钩过来，亮你的兵刃。孙宝昌卖狂，打你还用亮我的兵刃吗？我一亮我的冰铁双绝，我枉称少剑客，就凭一双肉掌相陪。方伯大怒，摆钩照头上就剁，他哪是孙宝昌的对手啊，也无外乎三招两式。孙宝昌掳住他的双臂，夺他的双钩，横着一掌啪可就打上了，真要想要的命，这一掌就打死了，这手底下留着寸力呢，打躺下双钩也掉了。您别瞧方伯呀，一翻身爬起来了，不跑，干嘛？打不过人家认栽，脑袋一低了。您再瞧云奇，那真得说是老干家。就在这二位动手时候，就瞧这和尚花和尚大通手里的一条大棍，两只眼睛滴溜乱转，干嘛要跑？早就跟自己手下弟兄说好了，盯着这个银僧方伯跑了都没关系，窝主跑就跑了，拿他是主要的，好几条命案在他身上，奸杀案呢、啊， 这个家伙跟太爷面前跟全县的百姓得有个交代。这儿方伯一战败，和尚脱棍要走，走不了了，怎么让人已经给围住了，十几个官人呼啦一下亮兵人把他围了。和尚一瞧啊，得了，打也打不过，连方伯都打不过，这孙老头我哪行啊，恶狠狠把这条棍苍啷啷就地一扔，这官司我打了，与方伯无关。和尚还挺横，说这是重犯呢、啊，当时就砸铐，嘁哩咔嚓给银僧这么一锁。孙伯昌把云奇叫到一边，不错，铁太岁方伯这人呐、啊，教得过，让我一掌打躺，一连跑都不跑。你只当他跑了行不行？您什么意思？我听了元清长老说，这个方伯呀，没办过什么过失，净胳膊净腿光棍掉。那么现在已然把银僧拿住了，难道他方家台大大小小的全锁了不成吗？就子弹的战败一跑，让你的手下的弟兄们嘴严着点就是了，我看不必锁他了。好吧，全在您做主，方伯今日也不打你，可是衙门里的有事，你可随传随到，别让我费事。方伯脸上一红，孙伯昌，今天我打不过你，我找地方再练去，你也不用说这狠话，你把我饶了，我谢谢你，日后练好了我还找你去呢。好，是这话，交个朋友，带着和尚走吧。嚯，二三百人压着和尚元凶正犯回转衙门了。到衙门，孙伯昌交差把和尚下大牢，怎么审和尚，问和尚怎么让这和尚就地正法，不必细说。这儿连太爷拿出钱来花红赏，除了赏这个班头和手下的众衙役之外，这里有玉燕子，有孙伯昌的功劳，全得赏。另外拿出一部分钱来，您受累给送到庙里头去，不好意思见元清长老，替我们道谢得了。孙伯昌一瞧啊，那就我都代劳了吧。又到庙里的面见元清长老，把太爷这份意思全都表示了。老前辈问您点事儿。 什么事儿？ 我们来的时候不是仨人吗？我这方家宅管完这档子闲事啊，这玉燕子甭提了，啊，这个他办这事儿也荒唐，也给您赔不是了。连他食客云奇这不来都跟您紧说客气话吗？哎，就是我同来还有一位，那位怎么到今儿没露啊？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